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3集，树大招风。这时大皇子走了上来，一声太子叫得心不甘情不愿呢。 太子，我等并非针对你而来，而是有证据。 说来听听。 我六弟房门口有一串脚印，我们是跟着那串脚印追到你府上的。 大皇子说着，一指身后，众人都回头去看，只见他身后有一串乱七八糟的脚印。 哎呀呀，抱歉抱歉，那脚印啊，被我们的人踩乱了，可是我们都看见了，所有人都是人证，所以太子殿下还是有嫌疑的。不如…… 他话没说完，却见白玉堂轻轻一摆手打断他，慢条斯理地问他： 你是追着脚印来的？ 是啊。 你看看有脚印没？ 白玉堂指了指自己身后，几人往白玉堂身后一看，没脚印儿。身后直到房门前那一大段路上，白雪原封不动，平整一片。所以微微皱眉，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刚才跑过来的那一段路，脚印还在。此时大雪已经停了，留下的脚印根本不可能被雪花覆盖，可问题是白玉堂刚刚才走进来。 说不定跑进去的久了，被雪盖住了呢。 大皇子身后一个皇子帮腔： 比猪还蠢。 你说什么？ 大皇子微微皱眉，看了身后众人一眼，示意他们闭嘴。 既然我已经没有嫌疑，麻烦各位去别处找凶手吧。 说完，白玉堂转身回去，顺便对邹毅一挑眉： 把那块什么牌子拿出来，打发他们走。 遵命。 有几个皇子还想追，大皇子轻轻一摆手，示意他们看地面。众人再看，只见白玉堂转身走进房间，地面上却是没有留下一个脚印。众皇子都咽了口唾沫，怎么可能？ 太子殿下武艺高强，就算要行凶也不会留下脚印。而且大院之中以你等为界限，你身后都是脚印，但院子里其他地方并无脚印，表示这段时间并无人出入。 几人面面相觑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所以从怀中拿出一块金色腰牌来。 皇上有令，不准任何人骚扰太子殿下，否则格杀勿论。 众人盯着那块腰牌也愣住了，轩辕杰竟然将象征最高皇权仅此一块的金牌交给了白玉堂。大皇子一甩袖，带着众人走了。符告跑到邹毅身后： 邹大人，他们摆明找茬。 哎，殿下树大招风，以后可能麻烦会更多。 不怕，咱们殿下有本事。哼。 说完，符告跑去睡觉了。邹毅又看了看门口雪白的平地，皱眉：如果单单只是论武功，恐怕所有皇子都加起来也比不上白玉堂。等人都走了，房间里展昭胳膊轻轻蹭了蹭白玉堂： 哎，招风的大老鼠，你那几个皇兄皇弟真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找你麻烦。 他们这招的确不算聪明，不过也有些突然，如果经常这么搞也挺麻烦。 都说了你树大招风了，那要怎么办？ 展昭边说还边瞄了一眼一旁搂着被子呼呼大睡的天尊，万一天尊被发现了呢？白玉堂想了想，突然摸着下巴盯着天尊看： 你说能不能给他化化妆呢？ 化妆？化成什么呀？ 白玉堂看了睡得正香的天尊良久，忽然笑了，然后对展昭挑了挑眉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法子。展昭则是觉得白玉堂笑得坏坏的，像只坏心眼的耗子。轩辕杰一大早见白玉堂就来找自己，心情很好，不过听了白玉堂说的话之后惊了一跳。 什么？你娘要来？你说你养母？ 我亲娘啊。 哎，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都说了你亲娘是灵儿。 他人都到了，马车就在皇城下，难道让我赶他走？他养了我二十几年呢，你不让他进来，我干脆跟他一起回去得了。 哎，别啊。哎，这所谓啊，亲娘不如养娘大，陆雪儿的大名朕也听过，他想来也是怕朕扣下你就不放你回去了。玉儿如此出色，你娘必定是舍不得的。 那我让他上来了，住我院子里。 好，朕改日登门造访。 轩辕杰说着，让人开城门迎接白夫人上来，需要用迎接贵宾的礼仪，还有从此之后太子府不准不相干的人出入，众人都要避嫌。这最后一句，轩辕杰显然是有所指的。他已经知道了昨晚上几位皇子擅闯太子府的事情，虽然被白玉堂赶出来了，不过据说态度十分专横无礼。等一道圣旨下去，浮屠山上下十道吊桥放下，展昭亲自下来请一辆白色的马车上山。而此时，马车里可并没有什么陆雪儿，只有臭着脸的天尊，还有一脸哭笑不得坐在他身后的一个影卫。天尊拖着下巴一肚子气， 那个兔崽子竟然让我冒充他娘。 马车顺利到了太子府内，伏告在门口赶伺候的下人。 哎，以后除了个别伺候的人之外，谁都不准出入太子府啊，要避嫌，知不知道啊？还有啊，对白夫人要尊重，看到夫人马车立刻低头，不准偷望，知不知道？ 众多下人都在一旁点头，有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偷偷瞄一眼马车，听说陆雪儿是天下第一的美人，也难怪，能生出太子爷那么标致的少爷，那做娘亲的定然是绝代风华的。正想着，车帘子突然一挑，下人们赶紧一低头，随后众人也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听风声呼那么一下，一阵寒气逼人。众人不禁感慨，果然是太子爷的娘啊，一样那么寒。连符告和邹毅都没看清楚，就看到一个白衣人戴着个遮住全身的纱帽就这么进了屋里。随后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， 玉堂啊，关门。 众人不禁一缩脖子，哎呀，连声音都那么好听哦。 是娘。 白玉堂这两个字是忍着笑说的，差点就把持不住喷出来了，不过还是强忍了。进屋关门前吩咐众人， 没你们什么事了，自行休息去吧。 下人们都退了出去，展昭去了隔壁。白玉堂进屋刚关上门，扔了纱帽的天尊就扑上来掐他腮帮子。 臭小子，你个兔崽子。 娘，你斯文点儿。 天尊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，这时候后窗户打开了，展昭跳了进来。此时房间里除了天尊、白玉堂、展昭之外，还有一个黑衣人坐在桌边喝茶呢。这黑衣人是谁？不是赵普，也不是邹良，而是黑影，就是刚才跟天尊一起上山的躲在马车里的影卫。黑影有一项绝技，就是口技，只要听过什么声音他都能模仿出来，不论是说话声还是什么动物的鸣叫，之前众人也都见识过了。 他之前在军营见过白夫人，所以一张嘴就将白夫人的说话声音语气模仿了个一般无二。黑影是昨晚上白玉堂打发天尊去拽过来的，天尊还纳闷呢，大半夜的白玉堂让他拽来黑影，还一大早坐在马车里等在山下是什么情况，没想到展昭下来就说迎接白夫人。要不是黑影在马车里拽着天尊，他早就踹车门杀出来了。 你干嘛让我扮成你娘？你娘跟你师父有什么区别？ 说完众人都看他，天尊搔搔头， 被你气糊涂了，藏个娘跟藏个师父有什么区别？总之有什么区别？ 展昭按着生气的天尊坐下给他倒茶。 天尊你别生气，玉堂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。 他除了恶作剧之外还有什么道理？ 这个嘛， 如果说我师父在这儿，轩辕劫说想见你，你见不见啊？ 想见就见，不想见就不见嘛。 凭什么让他见你啊？你是那么容易见的人吗？你什么身份？天底下多少人在天山下等你几年，就是为了见你一面，你都没搭理他们。 天尊摸了摸下巴，似乎心情稍微好了一点点。 现在住在这房里的是我娘，所有下人都要避嫌不能进来，我们办事岂不是方便很多？ 天尊撇了撇嘴，没说话。 另外你是女眷，就能带着这个纱布斗篷到处逛，难道你要一直住在房间里啊？ 天尊接着扁嘴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白玉堂好像有种教儿子的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